冲动，到最后可能就是什么冲动都没有，偶尔不去想，偶尔想的太多，然而想不想都失落。 想。 似人在守候谁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相思没有尽头。

时候的地方，等待着故事的中场。嘿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，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的迷惘透明成唇边的欲望。啊，用一杯红酒的芬芳，换一夜纯粹让同与不同的忧伤迎接睁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啊啊。哦耶，那么长啊。哒哒哒哒啊哈啊。 太阳回家，星星开始放光芒，夏天也远走到大风，热情走了，介绍了冬天来访，都市变成冷酷的广场。是否是一切无恙，没有那寒冷的风霜，我的都市却因为冬天造访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。你对我就让我得天天面对炙热的心房，你对我又好像冬天的冰霜，让我得独自承受清风霜。你的地方是否是一切无恙，没有那寒冷的风霜，我的故事却因为冬天造访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。你对我

该出现，我无从分辨。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